弱力量大， 力量大。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北京京剧院将于今年新春期间的推出贺岁剧，这是根据单口大王刘宝瑞的同名相声改编。这个戏呢，原来也是福建高甲戏。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这出戏的一些情况。因为这出戏啊，它是分上本和下本。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这部戏上本的一些情况。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些嘉宾，我把我们的嘉宾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首先呢，是梅兰芳剧团的常务团长，著名的京剧演员李宏图。哎，李老师你好。 哎，你好。 嗯，好。那么另外一位呢，就是韩胜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还有就是胡文革。 大家好。 嗯，郭伟。 大家好。 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这里应该说是高朋满座。好了，那么首先呢，我还是请我们的这个团长啊，李宏图来说一说。那这次呢，咱们这个连升三级呀，被冠以叫贺岁剧啊。 对对对。 是不是这个贺岁剧呢？目前呢，也是一个卖点，因为是这个年末年初的时候推出的一些作品呢，都习惯上的冠以这个贺岁剧啊。当时你们为什么选中了这部剧？我记得这部剧呢，原来是福建的高甲戏，而且呢是以丑角为主的一个戏。那你们为什么以这出戏作为你们团的一个贺岁剧推出呢？ 北京京剧院，这个搞贺岁戏已经连续三年，最著名的是宰相刘罗锅的成功， 对，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我觉得这个创意呢，是咱们原来的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张局长，现在是政协的副主席张主席，和我们北京剧院的王一之院长，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市场的规律。因为到了新春佳节，大家伙都要全家人呢、朋友、亲朋好友 团聚 团 聚， 乐 呵 乐 呵。 那么首先贺岁戏的性质就是好听、好看、好玩，给人带来欢乐，所以在选材的当中呢，以这个故事的题材为主，给人带来愉悦。所以这次这个连升三级呢，也是根据这个题材去 来选择的、 选择的 啊，根据这个原则哈。 对对对。所以我们首演呢是在2月6号、7号，100-200本，完了初一到初四，100-200本这样演。我在这个机会呢，也希望大家有幸到长安大长安戏院看我们的演出，同时借这个机会呢，祝愿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春佳节快乐，万事如意。 好，谢谢您。那咱们这个贺岁剧连升三级呢，是在2月6号、7号，是6号、7号，我记得咱们9号才是初一啊。 就是在一个年前就要演两场。 对，年前就已经。 对对对。 就演两场，然后呢，从 初一演到初四， 初一再演到初四。这么分两轮吧。 对对对对对、 那么刚才您说了是根据这个春节这种氛围呢，选择一个比较吉祥啊乐呵的这么一个剧来排。那既然是乐呵嘛，原来人家这个剧呢就是丑角做主角，那这回呢干嘛把这个丑角换了以小生或者以老生作为这个主角的一个扮演者，会不会削弱他这个感染力和这个乐呵的这种程度啊？ 我觉得这个倒不然，因为我觉得任何行当它都是为人物服务，是吧？行当是过去根据这个，生活当中的原型， 生活当中的不同的性格去设计的。但是那个有些个新编的历史剧超出了行当的范围和这个，所以说它需要你这个行当塑造新的典型的人物。这次呢，这个新的角色张四海用小生和老生，因为下一本呢，就是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呢，可能用老生这种表演手段和声腔艺术来表现这个人物，前者呢用小生。我想这个通过这个一个多月的磨排，那么应该说达到了预先这个编导者和主创人员的想达到的效果。我想会在春节期间让观众看到一个崭新的这个人物形象。 确实这个戏呢也是值得期待啊。那么刚才呢我把这个问题呢问了我们的这个团长，实际上呢我看到一个资料呢，咱们的导演这次是林兆华，是吧？ 对。 林兆华呢他也说到刚才我提问的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丑角呢是高甲戏的特色。 对， 而他说我们将这个角色呢改为小生和老生，不仅呢不会降低讽刺性，在讽刺分寸的拿捏和把握上呢还有自己的特色。另外他说此外呢这不是一出行当齐全的行当齐全的作品，要的就是流派分成。 对，因为我觉得京剧的形成它是以歌舞讲故事这个形式。那么以歌舞讲故事你就要歌就要唱，恰恰京剧里生旦净末丑行当呢它受局限。所以如果在全台戏当中你全是以斗为主，唱削弱了，可能戏迷京剧的观众群他就不接受了。所以正是基于此因，所以用小生和老生这两个行当，不同的声腔艺术表现这两个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同样的一个人物，我觉得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很是与众不同啊。 对。 那我想呢这个戏的主角叫张四海啊，这次由小生来扮演。那么过去啊就以小生为主的剧目呢，反正我知道的并不多，也许就是说很多，但是在舞台上目前看到的以小生为主的戏呢并不是太多。那么这次呢由李宏图你来担任这个主角，演的是一个比较狂傲的书生，下本的是张四海是由老生来扮演的。 对。 那在戏的这个当中啊，您对这个角色是怎么琢磨的？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从所有的从事京剧事业的这些演员们都喜欢迎接新的挑战。那么这是一个过去没演过的一个人物，用小生这个行当刻画一个这个是个应该是一个丑孩的系列的，这 甚至有点喜剧的色彩 啊。那么可能他的表演程式包括他的一些东西可能超出本身小生这个行当。 对， 刚才我说了因为行当它也是为人物服务的。 嗯， 但是你超出了这个行当，可能有些戏迷朋友就不太接受，怎么能拉近这个距离？也确实经过一番的思考和我觉得任何一个剧目的上演呢得经过像科研一样去研究它。那么最终是取决于观众喜欢不喜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目前已经排练到什么程度了？ 现在一本基本上这个整个就是已经串响了几次。二本也正在进行当中，正在最后的画句号了吧。我想可能在最近这几天已经就进入连排状态。 那今天呢应该说已经是27号了。 对， 离这个6号就要演出也就十几天的时间了。 对，很紧张， 所以非常紧张。 很紧张 啊。我知道你们呢是非常的繁忙，今天抽出时间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谈你们这个戏啊，确实也是非常辛苦，向你们表示慰问。 谢谢。 那么刚才呢更多的谈了谈呢这个李宏图在这部戏当中的扮演的角色的一些情况。 实际上这个今天有这个机会啊，我们几位来这儿直播间跟听众朋友们交流是非常难得，所以特别约请了我们团的这几个骨干力量。这些个年轻的主演跟大家进行交流。韩胜存呢是我们团的这个余派和谭派的优秀老生。那么他在传统戏剧目当中承担了很多的角色，这次那个连升三级他没有工作。但是呢他在不停地在创造他的新的东西，在学习这个余派的这个优秀的剧目和谭派的优秀剧目。我想在春节期间呢这个戏迷朋友也会 一睹他的风采。 哦，春节期间您也有演出是吧？ 是是是 啊，目前也在关注这个连升三级的一些情况。 哎，是是 啊，从你那个没有担任这个角色的这个局外人来看，你觉得这个戏好看吗？ 啊，我觉得很好看。 为什么？ 他最起码他为什么叫贺岁戏呢？ 嗯， 就是他让人看了高兴。 高兴。 哎，这就是贺岁戏。就这么大过年的嘛，大家为什么要过年呢？过年让大家高兴，那么戏排出来，大家呢都要乐，都要笑，而且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嗯。 这就我认为这个戏呢 就成功了， 哎，就很成功。再有那个有那个这么好的演员，那么说喜欢有了很高兴，大家看了很高兴。再有一个非常过瘾的唱段，哎，有这么一个好玩的故事，我认为这戏从我这个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这个戏我认为还是不错的。 对 对 对, 对， 确实也给喜欢京剧的戏迷朋友呢，在春节期间呢多了一个选择啊，应该说也是一个精神大餐了。那在戏当中呢，这个我想胡文阁呀，还有这个郭伟，你们都这个胡文阁扮演了角色是吧？胡文阁在这个贺岁剧《连升三级》当中呢，好像你是扮演了张四海的什么人？ 啊，张四海的老婆， 张四海的老婆 孟华。 对，这个张四海这个老婆呢，应该说也是挺有特点的啊，特别的这个泼辣，而且呢这个很刁横啊，而且呢这个有点可爱。 对，我觉得呢，总体来说，那个迟梦华这个人物呢，再刁蛮再泼辣，但是呢，她是非常正直的，她呢就是望夫成龙，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有好的仕途。那因为现在要现在来说吧，就是说，其实张四海这个人要今天来说也是个好人，他不是特别贪图名利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作为他的迟梦华这个人物，他就非常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拿到功名，是这样的一个女性 啊，好像就是说外表看起来呢，好像比较泼辣，比较刁蛮啊，实际上内心呢还是挺爱张四海的，是吗？ 那是一定的， 而且在很多方面给他一些辅助。 对，我觉得，因为应该说迟梦华应该说是一个很伟大的女性，她不太自私。如果她因为他们的家境非常好，她如果很自私，她不希望她的丈夫去做官，因为做了官以后呢，有三妻四妾的。很，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是一个很应该从小的来说很自私，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心胸很宽大这样的一个女性。 看来你对这个角色呢还是蛮有感情的。 因为也不是有感情，因为这是我的第一部在京剧院第一部戏，所以呢，因为像红兔大哥是已经从事京剧都几十年了，像我刚刚步入几年时间，所以我笨鸟先飞是可能要下的功夫别人要大一点。 是的是的。那么 借这机会呢，那我也想这个广大戏迷和听众朋友们说上两句。因为文革呢，就是如果在戏迷朋友们和京剧观众可能有些陌生，但是他是在80年代就红极一时的这样的歌星。 对， 但是呢后来他是自己从小就喜欢京剧艺术，特别迷梅派，所以在前几年他拜了梅大师，这个梅葆玖梅先生，学习梅派艺术。那么经过各级政府的不懈努力，终于这个梦想成真，这个今年也去年吧已经调入了北京京剧院，成为我们梅兰芳京剧团的正式的一名员工。他这一次呢，实际上他我跟他合作呢也很受感动，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可能还要因为学习的这个时间比较短，但是他非常的执着和努力和刻苦学习，在这个新戏的创造当中呢，等于几乎这几个月可能都没在休息，就是在捕捉人物的内心的情感，包括如何用梅派艺术塑造一个新的人物形象。另外呢，难得的是呢，他这个目前活跃在京剧舞台上，也可以说有代表性的，就是他这一位男旦，这也很难得的。因为我觉得京剧艺术的生旦净末丑，尤其是旦行四大名旦、四小名旦，都是由男性这个塑造出来、创作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的独到之处，也有他的就是市场的价值。所以我想通过这几场演出，我想更多的观众期待着更是胡文阁的表演。我想也会给观众一种崭新的东西出现。 反正胡文阁这次演这个张四海的老婆，应该说也是一个卖点，也是一个亮点。 对， 我想这个胡文阁在没有正式这个作为一名京剧演员之前呢，你的很多经历呢很多人都知道，在南方的时候就非常有名了。 对， 这个唱流行歌曲、演音乐剧、演舞台剧，是吧？现在呢又正式呢来这个下海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呢，真是当了一名京剧演员。而且这几年呢，我觉得你还是蛮有成绩的啊，这和你自己的努力呢还是离不开的。那么这一次呢，你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应该说对你来讲又是一个挑战。而且我听说在这部剧当中呢，还用了很多的白口。 对对， 嗯嗯。 那天呢，我跟那个我们李团长还说的，我有次李团长，我跟李团长差点急了， 嗯， 我说你别要求我太过了，我说我真的是完成不了任务了，确实难度很大。我见了我们院长，我也直发脾气。 为什么呀？ 我说真的，我说我跟不上他们的节奏，我说。嗯，确实对我来说难度很大的，因为我特别怕倒白。 嗯嗯嗯， 这大家都知道，我是最怕倒唱腔还好办。 嗯， 倒白是就千斤话两，那千斤倒白四两唱，这句话我体会的非常的深刻。 嗯，这个胡文阁是陕西人是吧？ 对对 啊，后来又在南方待了那么久，也可以说是南腔北调了。但是我听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 可能那个也是走南闯北，可能这种。语言的天赋挺好的，但是呢，京剧的道白可不是像说普通话这么简单。 真的，那给我们示范一下行吗？我们看看你的这个道白的水平怎么样。虽然说难度很大，给我们简单这个说两句好不好？ 要不我跟我们团长 你们对着说， 对一段。 好好好好好，非常感谢，咱们鼓掌鼓掌啊！来， 官人回来了， 回来了。 考得可好啊？ 考得么？不行，严重， 中了什么？ 算命先生一句言， 哦，状元， 不是这一句， 不是这一句，那到底是哪一句呀？ 走个过场而已， 此话怎讲？ 哎。这是一段对白 啊， 也挺那个，也对他是个确实是个挑战， 嗯， 因为导演要求在京白和念白的交接当中，因为很多就是多少年从事京剧事业的这样演员， 对， 都是非常难的， 嗯， 因为念完京白跟韵白这样结合不好，就阴阳怪气的感觉， 嗯嗯， 是吧？所以说他也非常努力，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通过这出戏呢，我觉得将来他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千金话白四两唱，确实是，其实是一个演员的最基本的东西。 对，也许通过这出戏呢，你又能够上一个台阶，那就是等着大家给你打分了。其实演出的时候更紧张， 希望大家包容一点，因为我真的我的时间很短。 那我想胡文阁呢，这个你进这个京剧这行呢也有一段时间了啊。我曾经有一个资料呢，上面看到说，你说这个京剧对你来讲特别的神圣，是吗？ 对，是的。嗯，我想这跟我为什么现在要从事京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吧。 嗯， 因为呢，以前唱歌，觉得呢自己真是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什么都非常的容易。 嗯， 那么自从接触京剧以后呢，才觉得它的这个深奥，它的这个博大，尤其梅兰芳的梅派艺术，那么初学的时候觉得没有那么复杂。等真的越深入的越深的话，觉得它的难度越大， 嗯， 因为它真的是没有什么特点， 嗯， 完全是靠那种功力和他的个人修养， 嗯， 来创造这样的一个梅派艺术。 真是这个唱到老要学到老， 对对， 太深奥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嗯，也是戏剧演员出身， 嗯， 那么可能也有这个情节在里边。从小是陕西戏校的学秦腔， 嗯， 那么这就是呢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到了30岁以后呢，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想学京剧，因为我觉得那他太让人神往了。 嗯， 都不要说是就好像好多人觉得你还为什么要去不唱歌呢？唱歌多挣钱多轻松。我也知道唱戏累，一场戏下来有时候一场《霸王别姬》下来后来累得直喘气儿。 嗯， 那么根本不要去。原来我有时候也犯一种很怪的一种想法，有时候觉得一场歌有时候下来，有时候下来或挣很多钱，一场戏下来我都跟钱没关系。 对， 真的跟经济没关系，真是他的东西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这样一个， 嗯， 一个艺术门类。 所以你说唱戏不能提钱。 对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不公平，为什么呢？ 嗯， 因为世界各地的这个高雅艺术他们都很赚钱，不是不赚钱。 嗯， 所以我也用我 怎么说，我希望我呼吁呢，那么国内的观众和朋友们多多关心高雅艺术，多多关心京剧艺术。 嗯，对，实际上确实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一个流行歌手啊和一个这个京剧演员相比，他们唱一首歌要好几万等等的，咱们真是一出戏下来像你说的累得直喘气，但是补助却非常少，我们也知道这其实很不公平。钱呢有时候也是不太准确啊，但是有时候也是衡量艺术价值，你的价值的其中的一个手段。 是的， 但是现在好像还做不到，那我们 其实 要继续努力。 其实我觉得最可贵的是这群这个京剧人从业的这目前的这些人，这种可贵 值得佩服， 是吧，这种忘我的奉献和执着的追求。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活的一生，他总有自己的一种追求和希望。嗯，是吧，其实文革也就是一个说明了一个问题。 嗯， 因为京剧我觉得不管是从业人员或是这些喜欢戏的这些戏迷朋友们，只要你进入这个领域里，进入这圈，你就出不去了。 嗯， 因为它确实使你着魔。 嗯嗯嗯，对，它的这个艺术魅力啊吸引你了。 对对对对， 好像其他就什么都不顾了。 对对对， 其实说到咱们这个京剧院很多的青年演员呢都是值得佩服的，他们对于京剧艺术都非常的执着，比如说郭伟。郭伟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那么从事京剧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从学到京剧院工作已经有15年吧， 15年。 对，我从11岁开始学戏。 哦， 完了以后1997年毕业。 嗯嗯， 到了北京京剧院工作，一直到现在 已经有10多年了。 嗯，10多年了。 其实在这么漫长的时间当中呢，肯定有很多的坎坷。 嗯， 是不是？我知道你是学程派的。 对，学一直在学程派。 嗯嗯嗯。那你这一回呢也没有参加这出戏的演出啊，但是作为这个你们团来讲的，郭伟应该说是一个骨干力量。 是的 啊。那作为团长来讲呢，对于他们这波这个骨干力量呢，对于青年演员的培养呢，应该说还是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因为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一批郭伟啊、盛存啊等等，还有一大批人嘛，有了一批他们这样的为京剧事业一种无所求的这样的去为事业去拼命去追求，所以作为我们作为师哥吧，作为我们目前我有这份责任，我们就得为他们铺路修桥，为他们创造很好的发展空间。 嗯， 所以有时候自己累呀、苦啊，甚至说实在的，经济上也可能失去了很多的机会，无怨无悔。我觉得正是因为他们平常的这种做法，这种行动感化了我，所以我们才结下了这个缘。 嗯， 实际我们私下就是像真正的兄弟姐妹。 嗯， 所以特别我们就觉得有这个缘分，有这个情节，才一块奋斗。所以你像郭伟。这么年轻漂亮，他可以从事其他的行业，也可能给他带来很多的收益 、 收益。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执着着追求？我想他有他的自己的理想。 嗯， 另外呢，也可以借这机会，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将来北京京剧院的发展的这个主体状况，像郭伟这样的，应该会成为各个流程派甚至每一派流派这样的领军人物。 嗯， 因为他具备了领军人物的条件。 嗯， 所以我觉得就希望观众。是打造领军人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 还有各级政府有这两股力量加在一起，我觉得就不愁京剧没有领军人物。 嗯， 没有这样的，再加上本身有这些从业人员的一种执着的追求。 嗯， 所以我觉得借这个机会呢，也希望他们三位多跟观众交换意见。 是的，是的。嗯，那么其实我想呢，作为一个领军人物也好，作为一个角儿也好啊，一个是靠自己的努力，同时要靠方方面面人的这种帮助和支持。 对， 那我想郭伟你呢，好像中国京剧院的吴江院长对你很欣赏。他说只要你有机会呢，很快就能够赶上来。那你对你目前的这种状况，你自己有一个评价吗？ 嗯，我觉得首先我就是挺感谢宏图哥，他呢起码给我制造了一些演出的条件。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最苦恼的就是没有演出，演出机会少，而且呢展现自己的机会也很少，像在电台呀什么的很少很少，基本上是没有我们，所以观众朋友们也肯定不会知道啊郭伟是谁，都不会知道，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的苦恼。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很多人在帮我们，但是我也希望呢，电视媒体能够帮 能够更多的帮助我们，能让我们来展现一下我们在舞台上的艺术。 嗯， 要不这样，我们觉得现在心情特别的压抑，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 出头啊？ 对，让观众朋友们能够知道我们。现在这是我最苦恼的一件事情。 是的，其实好像你这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作为媒体来讲呢，也有责任啊，出一臂之力。但是你还要得有好的角色、好的作品。 对， 电影， 对，是， 好，那么现在已经是20:29了。那么刚才呢，我们的嘉宾已经就这部剧的一些情况呢，给您做了一个介绍。那这部剧啊，实际上是分上本和下本。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介绍的是上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贺岁剧连升三级的下本。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梅兰芳剧团的常务团长，著名的小生演员李宏图，以及呢，郭伟、韩胜存，还有胡文。那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都分别做了一些交流啊，实际上刚才最后一个是跟郭伟正在交流着哈。 对， 这个郭伟这回呢，你不参加贺岁剧连升三级的演出，但是在这个新春期间最近有什么演出吗？ 新春期间呢，我们可能要恢复一些老戏，就像程派的这些锁麟囊啊，肯定是到过节的时候嘛，肯定是演锁麟囊要高兴一点的嘛。反正我们要，团长会把这些程派这些老戏可能会要帮我恢复一下。完了以后，争取机会能够多演。春节可能会有，但是目前还没有定。 目前还没有计划哈。 没有计划。 刚才呢，在底下我们交流的时候呢，这个李宏图团长呢也提到说，现在呢，急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给这个青年的演员呢，或者说一些骨干演员呢，老灌制一些唱片。其实这点我觉得也挺重要。比如说我们媒体播什么，有的时候都没得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传手段。因为恰恰这么多年呢，我认为我们自身忽视了这个东西，再加上呢，就是好像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个体制造成的。因为一个戏曲演员的他的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是通过新闻媒体，通过各种手段。 对， 我们有这么好的现代化的新闻媒体和手段，我们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光靠这个剧场，就是你剧场每天都在爆满，无非也就1000多人。 对， 何况不可能 受众是有限的， 是吧？所以你受众面有限的，所以必须通过快捷的电台电视台这个新闻媒体去包装打造新的明星，使他们让更多人尽快认识了解，因为你了解认识了郭伟，你才能把你真正请进到剧场来。因为你对他的艺术魅力和人格的魅力吸引了以后，你就想我到剧场亲自看看，是吧，领略一下他的艺术魅力 和特点，是吧。所以这块呢，也渴望咱们新闻媒体将来给这些个青年演员都有机会，因为剧团的能力确实是非常有限，手段也是比较窄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另外呢，我觉着我一直苦恼的问题就是说，实际我们当初自己走过的这个艺术道路都是靠拼命去演出啊，去积累观众。现在这个勃发多于积累，也就是积累多于勃发的机会少了。我们那会儿就是靠演出，一天三场，有时候到四场。现在郭伟就拼命的跟他一年可能都演不了几场，那么你怎么能让更多观众认识和了解他呢？所以他舞台积累的很，下边积累的很多，到他勃发的机会很少，这就是难点。所以这个就需要组织给创造这样的机会，让更多人先认识先了解他，是吧，使这是等于京剧的后备军嘛。 对对， 是啊，我觉得这是 很重要的， 方方面面都有这块责任。 其实我觉得这个京剧艺术应该是这个剧场的艺术， 对对对， 最终还是把观众要拉到剧场去看你的演出。 其实现在中央做了很多工作呢，重要的就是说如何把京剧的观众请进剧场来。因为京剧艺术它本身不是电视艺术，它也不是电台艺术，它是剧场艺术。通过剧场观众与演员直接交流，引起共鸣，得到真正的艺术享受， 对， 这是最重要的。 但是作为广播和电视来讲呢，也是传播的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对对对对对， 也是让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手段。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呢，要在舞台上磨练，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要多演。 嗯、对，一定要多演。 嗯、 我想好像胡文阁在这方面呢，你最近在舞台上演出，我觉得挺多的。前些时候演的这个梅兰芳，你就出演了。 对。 嗯嗯，其实，在舞台上多磨练，对于你这个艺术的提高，真的是特别有好处，是不是？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舞台艺术，这个舞台锻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以后我们团长会给我们安排很多梅派戏，以及包括过位，包括那个圣存，我们都可以，可能将来会有机会演出很多很多的这些传统戏。 是的，好，那么刚才呢提到了郭伟，我们就给大家听一段呢我们曾经录制的郭伟演唱的一段《荒山泪》，好，请大家来收听。 好了，那么刚才大家听到的是郭伟演唱的一段《荒山泪》，在这个直播间听你的演唱感觉怎么样啊？ 当然我自己在专业水平来说我还需要提高，也有一些我不满意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呢大家听完后呢也能够喜欢我，也能够支持我， 就是知道不足就好，这个就知道这个努力的方向了。 对，我会我会知道哪儿不好，我会更加改进，会以后可能会更好吧。 好的，我们也是期待着呢，那郭伟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这个形象给大家。我知道这个韩胜存呢，原来在这个一团。后来呢又跟着这个李宏图呢到了梅团哈、啊、梅剧团。 是。 那当时呢是你们是调动工作啊，还是说你的要求啊你就跟着这个李团长就过来了？ 这个怎么说呢，两方面原因吧。因为这个工作嘛，既然是工作呢，一定要是非常和气非常好的一个气氛。 有一个氛围。 非常开心，哎，那个氛围。这样呢，我是等于从一团呢跟着李团长呢到了梅团，到了梅团呢，再有一个呢，主要我认为主要的还是通过这个调团以后呢，对我自己将来的发展，我想呢肯定还是有好处的， 这是非常重要 的，对， 对，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对， 这个原来韩胜存呢，好像更多的是给别人配戏啊， 对， 胜存呢应该说在他是毕业于中国戏剧学院这个大学毕业，也是当时的。这个一个高材生，那么到京剧院因为有种种原因嘛，就是很多发展自己的这个机会少一点，更多的是这一些硬二路的这些当然硬二路它因为也比较突出，我认为是这样的，那么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不应该停留在这个标准上，自己应该有所追求， 对， 是吧？ 对对， 我觉得这是也是自己的一个奋斗的目标嘛，作为一个演员学了半年戏就想唱戏，唱戏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这次调整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寻找自己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这是最重要的， 对， 是吧？我觉得人生存嘛，就是应该一个首先我能够发挥我的作用，另外寻找一个比较和谐的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更好的追求自己心目当中这个京剧艺术啊， 对对对。 那最近有没有这个排戏的计划？ 现在呢一直在那个排过年的戏，就我们刚才从那个院里来的时候， 六点多刚排完 戏，就是排那个过年的，就是《龙凤呈祥》嘛，非常喜庆的戏，过年都要演嘛，我在这里头演那个刘备，角色比较重， 比较重。那这回这个演出是什么时候公演呢？ 这个是在。 龙凤呈祥也最近就要演好几场 啊、最近演好几场。 另外大年正月十六我们还要到山西也要演龙凤呈祥。那么他扮演这个角色呢，应该说按传统的观念来讲，刘备应该是就算头号人物，是吧？在这个戏里他就算头路老生，最重要的角色， 他是一个贯穿那个全剧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 对， 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哈， 对对对， 确实到了这个梅剧团以后呢，也有自己一个发挥的一个机会啊， 是， 确实非常好。那我想呢，李宏图呢，你不仅呢这个要上台演出，同时呢你又是梅剧团的业务团长，所以呢你比其他人呢就更加忙碌。啊，各方面都得要抓。那么最近咱们团除了这个贺岁剧连升三级的这个排练和演出以外，其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排练计划、演出计划吗？ 应该说几乎没有节假日，我们都在晚上都在排戏。为什么要抢占这个春节演出这个黄金档期？这是我们收获季节。那么你放弃了这季节，可能就是前半年的你把收入给放掉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做最大的努力抢占比如长安的市场啊，北京的很多阵地，包括周边的这些个城市和我们与过去的一些关系，所以到应该正月份这段时间都不会再休息的，都会要排出很多的优秀的传统剧目，去奉献给各地的观众和首都的观众。 对，其实刚才呢谈了这么多呢，我发现就是大家谈的更多的就是排戏啊，奉献给观众，给大家呢带来精神的享受等等这样的话。其实呢大家可能也都知道离春节越来越近了，大家好像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呢就没有过节的概念哈，尤其是越到过节的时候就不可能跟家人呢在一起团聚，其实大家可能都已经习惯了。 其实这也是我这个从事这个这么多年呢，说句实在，中国是孝为大嘛， 嗯， 确实每到过年过节都愧对父母，愧对这些双亲，是吧？有每个人都有双亲嘛，岳父岳母，自己的父亲母亲， 嗯， 那么就没有不可能让他们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因为我们有时候大年三十还在演出， 嗯， 几乎是这样，这么多年都在这样的。但是呢，好在是老人理解， 嗯， 这是非常难得的， 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些从业人员、这些艺术工作者说最可贵的一种精神，所以也是， 嗯， 我想也借这个机会呢，一致是表明我们的心态， 嗯， 另外也渴望这些戏迷朋友、这些观众们，尤其对这些个年轻的，像郭伟、盛存呐、文革他们，这个给予鼓励、给予支持， 嗯， 是吧？我比如说，因为作为演员，唱戏的是疯子，看戏是傻的，这是最最简单的一个哲理。那么就是他们渴望观众给予鼓励，比如我在一上场，给我一个支持，给我一个掌声， 互相的一个刺激， 哎，对对， 嗯， 对， 是希望将来渴望观众对这些年轻演员多给予支持和鼓励。 是的，胡文革今年这个春节肯定是回不了家了， 对，回不了了， 嗯，而且还特别的忙， 是 这个出门在外这么多年了，回家过年很少吧？ 几乎没有过的， 几乎没有过， 没有过， 想不想家？ 我还好，因为没有父母了，父母很早就去世了。 哦， 基本上跟有姐姐哥哥。 嗯嗯嗯。实际上我觉得一到春节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更想的还是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团聚。当然，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呢，好像没有这种机会， 几乎是 没 有，没 有这种权利。 对。 嗯，所以刚才呢，李宏图也提到呢，作为父母呢，非常理解我们啊。其实我觉得说理解呢，嗯，不如说是，其实也就是一种无奈。也希望自己的这个儿女们呢，能够在事业上呢做出一些成绩，也是一种牺牲和奉献的精神呢，啊。嗯，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真是希望啊，这个贺岁剧连升三级，能够呢，这个取得呢，嗯，被大家呢非常认可的这么一个火爆的效果。好像我知道这部剧呢里边有很多的亮点啊，其中呢，在它的这个音乐写作上呢，也是一个亮点。好像这个以民歌小调的元素呢贯穿整个的这个剧情，听起来非常好听，也是这样吧。 我自己认为，就是因为小生的唱段呢面比较窄，实事求是讲，因为他这个行当的局限，就是出人才太难了。 嗯嗯。 所以他因为他的演唱的风格是真假嗓相结合的声腔艺术，这就对一个演员要求比较高了，所以出成绩也比较难。所以他就不像生行和旦行这个出的人才比较多， 嗯， 出的人才多呢，他就每个流派都创造新的剧目，新的剧目就丰富了这个流派的声腔。所以小生呢，就这些东西。这次呢，我觉得很感谢朱少玉朱老师， 嗯， 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作曲家，包括他是也是多产户，这我们北京剧院产生的这些优秀的剧目、获奖剧目都是出自于朱老师手。这次他为这个连升三级，尤其在小生唱腔上也大胆的创新突破，比如说小生的高脖子呀，小生的新的这个大段的这二黄原版呀，这样的都有新的突破，包括娃娃调，还有一些个快流水这样的东西。我想可能观众有一个新的这个听觉和视觉的感受。 感受，嗯嗯。实际上呢，很多的朋友呢，这个不到剧场去看京剧啊，其实原因都非常的多。比如说135尾数是5869的朋友就发来短信，他说：“其实我特别想看戏，但是呢进不起剧场，说太贵。” 前几天那个，李长春同志到我们北京京剧院去调查，这个也谈到这个问题，就究竟怎么这个跟观众结合起来票价啊， 嗯， 因为就是最终。把这个观众吸引到剧场来，不光是你的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就是我能够承受， 对， 这是最关，这个我觉得现在目前剧团呢，说实在的，这里边给我们自己做个解释啊， 嗯， 因为我自己干几年团长，我深有体会，确实很多东西是无能为力的， 嗯， 因为一个剧团要生存，我们演一出戏七八十人，这七八十人如果我们挣几千块钱，说实在连夜宵费都分不过来， 嗯， 所以就必须提高成本核算，提高我们的价钱。但是我觉得任何一门艺术，它就是花什么钱看什么样的戏。 嗯， 你比如说外来文化，一些歌舞、大河，这个什么， 大河之舞啊，猫啊，那么他们的价位是多高？我觉得想，我相信观众群心里都有个数，是吧？何况我们的瑰宝，我们的京剧艺术，难道就是值那个钱吗？ 嗯嗯， 我觉得这个，当然我们如果为培育市场，为了下乡，为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和认识京剧观众，可能我们一分钱不收。将来我相信政府会有这样的举措。 嗯，确实我知道我们的京剧演员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演一场剧下来呢非常的劳累，但是补贴却非常非常的少，这是我们是知道的。所以在这点上呢，我就觉得京剧市场呢是需要扶植的。但是呢，我觉得咱们确实也遇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啊。 对对对， 现在国家的领导人呢对于这个京剧艺术呢还是非常的关注，也是非常的支持。 是就是这几年确实在上升阶段。其实我们自己他们几位年轻演员心里有说，工资在不断的往上提高，夜宵费在什么，因为我觉得一口吃一个胖的是不现实的。 嗯嗯， 是吧？因为你的市场的面的收入是得跟市场相结合的。 嗯， 虽然是政府不能说白养着一群人的， 嗯， 是吧？培育你是让你更好的成长，你自己能养活你自己， 嗯， 能把这事业的发扬光大，不是最后我不管你你就死掉了， 对， 是吧？ 其实 这不是目的， 扶植的目的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生存， 能 够适应市场，能够把你们的艺术呢，把咱们的京剧瑰宝艺术传承下去，这是一个目的。嗯，好了，那么今天呢真是这个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谈了一个多小几乎快一个小时的时间了。贺岁剧连升三级呢将在2月6号、7号以及初1到初4呢在长安大的戏院啊进行公演。那么在那个剧当中呢，胡文阁将有精彩的演出。那希望呢咱们这个贺岁剧连升三级能够演出圆满的成功。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的是介绍这个上本的一些情况啊。 对对对， 那我想最后呢能不能这个特别简练的把这个上本的简单剧情咱们李团长做一个介绍好吗？嗯， 前面应该是这个前面的连升三级的一本呢主要是介绍这个他这个夫人望夫成龙， 嗯， 是吧？借这个算命先生这个由头，这个鼓励他去这个去进京高考。 嗯， 其实张四海这个人呢，应该是一个浪荡公子， 嗯， 是吧？不学无术，但是好游手好闲，好玩好乐。但是呢，过去那个封建年代呢，要必须自己的丈夫总要是得有点成绩， 嗯， 借这个机会呢，去鼓励他去进京考考。恰恰碰见魏忠贤这个呢，这个宦官是吧？不学无术，这个正好呢，就是歪打正着，使他能够误入了考区。进入考区呢，还恰恰呢给他破例，能有机会去得了中了。 哦， 那么加上那这些马屁精呢不明白怎么这个破格让他来参加考试，那说明肯定是他跟魏忠贤的关系非同一般， 嗯， 是吧？就这样的错打错着，最后他得了状元。 哦， 我想更精彩的二本可能矛盾就更展开了。 嗯， 最后这个反正是一种闹剧，也是一种喜剧。 嗯， 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观众你走进剧场，你就会真正品味到这出戏的真正的东西了。 嗯，是这个非常好玩的一出戏啊。冠以贺岁剧，那么就是看了以后呢让大家呢既能够有这个艺术的享受，同时呢还能够非常的乐呵啊，有一个轻松的一种心态。 嗯， 好了，那么最后呢我想请我们每位朋友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告一个别好不好？ 嗯， 从郭伟开始。 在这个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呢，我给大家拜个早年，希望大家呢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到剧场观看我们的演出。 嗯，好的，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什么时候来欣赏郭伟的演出啊？要拿出你的这个定映的一些作品。 好的， 好，那么下面是韩胜存。 听众朋友们，希望您能够关注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不会辜负您，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希望您能够关心我们。 好，胡文哥， 刚刚谈了很多连升三级，最后呢我希望由李宏图大哥带着我能把连升三级的头本演好，谢谢。 一定能够演好的，因为你非常认真啊。那么最后呢是咱们梅兰芳剧团的常务团长李宏图最后再说一说。 嗯，首先借这个机会祝愿观众朋友们借这个吉祥话，在您的事业上，在您的家庭上 也连升三级。 嗯， 同时呢，也希望您关注我们梅团的发展和建设，我们会不辜负广大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希望，在梅老师、梅葆玖老师的带领下，把梅团建设成一支全中国一流的梅兰芳经济团。 嗯， 用最好的作品奉献给您，谢谢大家。 嗯，还真是，这个名字非常吉祥，无论是大家这个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都能够越走 越红 火，连升三级。 对对对。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感谢李宏图、郭伟、韩胜存和胡文革，同时呢，我们也一起感谢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张火丁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春闺梦》。 锁麟囊。 再请听《锁麟囊·朱楼》当中的一段唱。 再请听《白蛇传》。 是 Thank you.